而摆在我面前的阴影，而我面前的阴影这么自由，自由吸引着我奔跑，他在向我奔跑，通过寄托来传达我的需要，我的需要，我需要的不是界限，他不能取代我的一切，我需要的不是痛苦，他不能取代我的一切。这一切也已开始倾斜，总是没办法握有时我，而他们依然存在，他们依然存在，有一些雾像雨落，像沉默，像断水的冰球，在国家上空通过街头而来转达我的需要，我的需要，我需要的不是界限，它不能取代我的一切，我需要的不是痛苦，它不能取代我的一切，通过企图来取代我的一切，通过企图来取代我的一切，来取代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切。背弃了他的宗旨，背弃了他的宗旨，背弃了。